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8集，京城霸主。秦管家往前走了一步，挡在秦冉面前，看着他，满是沟壑的脸上带着乞求。他嘴角嗫嚅了一下， 您最少要等着下午六爷回来。 秦管家这一脉能有今天，都是秦修臣在背后支撑。他虽然是个管家，但手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脉。事情刚发生，秦管家就联系了秦修臣，没有他在，秦管家几乎就失去了主心骨。秦陵这件事，秦管家很清楚，背后肯定有秦四爷的手笔，但最后肯定查不到秦四爷身上，就像当初秦家嫡系覆灭的情况一样。这几天他跟阿文等人看得那么紧，没想到还是出了事。秦冉站在电梯门前没有说话，他垂着眼睛好半晌才微微地抬起了头，那双平日里又冷又黑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一层血色。他平日里向来都是懒散又魂不吝的，这样的他对秦管家来说太过陌生。秦冉微微闭了闭眼，好半晌他睁开眼睛，声音平静无波，先去医院。开车的是阿文，秦冉没有开自己的车子，他拉开车的后座，秦管家坐到副驾驶座。星期六车一直不多，一路几乎畅通无阻。20分钟后到达研究院附属医院，附属医院3楼紧急手术室。秦汉秋站在手术室门外，平日里憨厚的脸上如今一片沉静，一双眼睛也熬得微红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术室的方向。手术室不远处还站着一个女人跟一个微胖的女孩，那女孩看起来也不过9岁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有着不符合常人的平静，只是垂在两边的手紧紧捏起。两人身边还站着一男一女两个记笔录的民警。来的路上，秦管家已经跟秦冉说过，这是一起交通事故，司机突发癫痫，此时正在医院。秦冉没有看任何人，他径直走到手术室外，看到他，秦汉秋的眼眸终于动了动，似乎是终于有了些力气。 冉冉啊， 现在什么情况？秦冉声音还算平静，微微压着，在安静的走廊十分明显。 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。 秦汉秋看向秦冉。 1个小时前从医院转到这里。 当时距离医院近，直接把秦陵送到医院。医院下了一次病危通知后，就建议他们转到附属医院。秦冉略微点头，他没有再说话，站在秦汉秋身边等了一会儿，似乎是缓过神来了，才拿着手机往走廊尽头走。 小姐，您去干嘛？ 秦管家一向注意秦冉的动静，看到秦冉往另一边走，连忙开口。他知道秦冉的脾气。秦冉没有回头，声音冷冷清清的。我朋友还在等我，给他打个电话。他也没有骗秦管家，到医院后他才想起来陆昭颖的事儿，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现在9点不到，陆母在换一件试衣服，他换了一身紫色旗袍，又拿了一件白色的羊绒外套出来询问陆昭颖。陆昭颖看了他一眼，皱了皱眉。 妈，您别换了，秦小冉今天有事。 什么事啊？ 陆母拿着外套的手一顿，她把外套扔到一边的沙发上，眼睛微微眯起。 陆兆颖摇头，脸上也没了玩世不恭的笑，声音发沉。 他语气不对劲，我只见过一次。 那一次还是在云城陈淑兰去世之前的。陆兆颖从沙发上爬起来，一边拿出手机给程俊打电话，一边拿了外套往外走。 妈，我出去一趟。 陆母本来想跟他一起去的，看着他那发沉的脸，想了想，还是留在了家中。医院这边，秦冉打完电话，才靠着墙停了好一会儿。他捏着手机的手有些发紧，好半晌才重新拿起手机，按着手机想要再度拨出一个号码。手机页面，程俊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不远处，手术室的门开了半边，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副主刀医生从里面走出来，他手上拿了个单子，正在跟秦汉秋说话，声音发沉。 每个手术都有风险，开颅手术跟心脏手术风险最高。我不能跟你保证什么，我会尽一个医者最大的努力。 秦汉秋眼睫动了动，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异常清晰。他拿着笔，又拿着手术签署协议，看着上面的成功率，却不敢签。 手术会有什么后遗症啊？ 开颅手术对病人的智商都会有影响的，一般3个月到半年会恢复。 医生尽职尽责地开口。秦管家没有说话，他只是低头看着秦汉秋手中的协议。成功率65%。他脑子有些发懵，尽管他知道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，不会有100%的成功率，但是还有35%的危险性。这是秦管家跟秦汉秋都不敢签的原因。医生面对这种情况多了，并不意外，这些家属纠结一段时间后总会签的。秦汉秋面色沉敛，手微微发抖，拿着笔刚要在上面签字，手中的纸就被人抽走了。他微微抬了头，是秦冉。秦汉秋终于忍不住靠了墙。秦冉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协议表，低头看了一眼上面的成功率。秦管家跟秦汉秋都看向秦冉。两个人虽然都不敢签，但这协议最终还是要签的。副主刀医生也看向秦冉。 这成功率是本市最高的成功率了，当然有一个人手上的成功率更高，几乎100%，但是他比较古怪，一个月只做一次手术，还喜欢做那种疑难杂症。我们院长手术成功率也有90%，但 是谁啊？ 秦汉秋似乎看到了曙光。秦管家听到前面也有些激动，听到后面就知道医生说的是谁。不说前面那个不为财不为名，只答应一个月做一场手术，手上的手术似乎排到了1年后的。至于是整个京城除了徐家，谁还能撼动程家霸主的位置？院长想要预约他，最少也要提前排3个月的号。秦玲这种紧急情况想要请动他，就算是秦家鼎盛时期都没有这个可能。秦管家抿唇，声音没有什么力气的说道： 二爷您签吧，那位不可能。 不用钱。秦冉挂断电话，淡淡开口。副主刀医生一愣： 你说什么？ 秦冉没说话，他只是沉静地看向几人背后。他们背后，电梯到达3楼，门打开，里面犹如潮水般出现了一行人。为首的是穿着白色大褂的男人，他板寸头，发色略微泛着白，一身冷厉的气息，手里还拿着一份病历表格。他在走廊看了一圈，就看到了秦冉，直接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。 副主刀医生和手术室的护士震惊地开口。 院长。 院长。 院长朝他们略微点头，将目光转向秦闪。 秦小姐，我是陈卫平，青雨的爸爸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